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网站12月5日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竭诚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，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的详细摘要。